创世纪第四十五章。若瑟在众侍从前不能再抑制自己，就喊说，叫众人离开我出去。这样若瑟使兄弟认出自己来时，没有别人在场，他便放声大哭，埃及人都听到了，法老朝廷也听到了。若瑟对兄弟们说，我就是若瑟，我父亲还在吗？他的兄弟们不能回答，因为在他面前都吓呆了。若瑟又对兄弟们说，请你们进前来。他们就上前去。若瑟说，我就是你们卖到埃及的弟弟若瑟。现在你们不要因为将我卖到这里便自忧自责，这原是天主派遣我在你们以先来，为保全你们的性命。地方上的饥荒才过了第二年，还有五年不能耕种，不能收割。天主派遣我在你们以先来，是为给你们在地上留下后裔，给你们保全多人的性命。所以叫我到这里来的并不是你们，而是天主，是他立我做法郎之父，做他全家的主人，做全埃及地的总理。你们急速上到我父亲那里，对他说，你的儿子若瑟这样说，天主立我做了全埃及的主人，请你下到我这里来，不要迟延。你和你的儿孙以及你的羊群牲畜并你一切所有都可住在歌声地，离我不远，我好在那里奉养你，免得你和你的眷属并你的一切所有陷于贫乏。因为尚有五年饥荒，看你们和我的弟弟本雅明都亲眼见到，是我亲口在对你们说话。你们要将我在埃及的一切光荣和你们亲见的一切都告诉我父亲，紧速带我父亲下到这里来。说毕便扑在他弟弟本雅明的颈上哭起来了，本雅明也伏在他颈上哭泣，然后与众兄弟亲吻，抱着他们痛哭。这以后他的兄弟们才敢与他交谈。法郎朝廷听说若瑟兄弟来了的消息，法郎和他的臣仆都很高兴。法郎便对若瑟说，你对你的兄弟们说，你们应该这样做，备好牲口，立即往克纳罕地去，接你们的父亲和家眷到我这里来，我愿赐给你们埃及地最好的出产，使你们享受本地的肥物。你再吩咐他们说，你们应这样做，从埃及带些车辆去接你们的子女和妻子，并把你们的父亲接来，不要顾惜你们的物品，因为全埃及地最好的出品都归你们享用。以色列的儿子们就这样做了。若瑟依照法郎的吩咐，给了他们一些车辆和路上用的食粮，又给了每人一套新衣。至于本雅明，却给了他300银钱和5套新衣。 同样，给他父亲送去十匹公驴，满带埃及最好的出品，十匹母驴满载粮食面饼，捍卫父亲路上用的食品。随后打发他的兄弟们走了。当他们离别时，对他们说，路上不要争吵。若瑟的兄弟们由埃及上到克纳罕，他们父亲雅各伯那里告诉他说，若瑟还活着，而且做了全埃及国的总理。雅各伯听了，心中淡然，并不相信。及至他们将若瑟对他们所说的话全讲给他听，他又看了若瑟打发来接他的车辆，他们的父亲雅各伯的心神才苏醒过来。以色列于是说，只要我儿若瑟还在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在我未死以前，我该去见他一面。